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。许多年以来，我一直都在逃避，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。今天，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你表白我的爱。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？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？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，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？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不愿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，不能保留你的爱，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，伤痛的心结婚礼，我羡慕他，同时也给你我众生的祝福。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。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不愿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。不能保留你的爱，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，伤痛的心期待，不能保留你的爱，那是对